他身体非常好，从小从年轻时候就做八段锦，当时我就没跟他学，否则的话我身体也会好。我现在身体不如他，你看。